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58集，云建威不和他爸睡，要跟他哥睡，一洗完澡就钻进齐峰卧室。 房里开着空调，齐峰正坐在床边，把云建威乱丢的衣服拿起来，用衣架一个个串起来，准备挂在墙边的立式衣架上。 这衣架还是那年暑假云建威来他们家住的时候，齐高荣特地搬来木材做院子里做的。因为云建威不喜欢把衣服叠起来，不想有褶皱，云建威蹦上床扑到他哥背上。 哥，我们等会儿一起看电影吧，我把平板也带过来了。 好。 齐峰站起身挂衣服，云建威树懒似的挂在他哥背上，两只白生生的脚丫左摇右晃。 哥，我重不重？ 你就是太轻了，每餐要多吃点。 齐峰挂好衣服回到床边，一手把他从背上抱下来放在床上。云建威滚进被子里，把平板拿出来放床头，点开电影。齐峰怕热没盖被子，跟他一起趴在床上看电影。云建威选了一部文艺爱情片，他的本意是出于某种粉色少年心思，和自己暗恋的哥哥一起睡觉，当然要看点文艺清新的暧昧电影。万一他这脑子里只有学习的哥哥，看着看着突然对爱情开窍了呢？然而一个小时后，在昏暗的光线、缓慢的剧情推进和催人欲睡的背景音乐中，云建威抱着枕头睡着了。齐峰看他睡着，收起平板，关上台灯睡下。半夜，云建威热醒，他眯瞪睁开眼，才发现他哥睡着的时候，把他连人带被子搂在怀里，还和小时候那种睡法一模一样。齐峰体温高，把云建威燥得都冒起汗，他稍微一抬起头，额头就蹭到了齐峰的喉咙。温暖的呼吸规律地拂过云建威的耳畔，齐峰的气息充满平稳和安定，全方位地包裹住他。云建威不安地动了动，脸红起来，他不得不从他哥被窝里一点点挪出来，钻进另一床被子里，那本来就是彭林给他准备的被子。换个地儿，顿时凉快许多。云建威把被子拽到腰，勉强压下脑子里一团躁动的想法，闭眼睡觉。第二天，齐高荣买回来一个新鲜的大西瓜，切开了个人拿着吃，西瓜又大又红，一口咬下去甜爽多汁。云建威盘着腿坐在椅子上， 边用平板看动画边吃西瓜。外头太阳热辣，屋里冷气充足，齐峰穿着背心短裤，正专心修衣柜门上因老旧而松垮的把手。云建威正吃西瓜，他的手机响起，一看打来的是胡文泽，他伸着小拇指点开外放接听。 云建威，你现在在哪儿？ 我在乡下玩。 你还玩？你是不是忘了你有什么大事没告诉我？ 什么大事啊？ 我听丹英说，赵豪为了你和你们学校一个男生打起来了。你真了不起啊。 云建威手忙脚乱要关免提，奈何吃西瓜吃的手上黏糊，点起手机很不方便。紧接着胡文泽又开口： 我还听说你当着学校校长的面公开出轨，你这高中生活也太精彩了吧云哥。 别说了。 云建威恼羞成怒，赶紧回头看一眼他哥，看齐峰已经没在修门，转过身疑惑看着他，奈何胡文泽喋喋不休： 我 跟你说啊，云建威，你可千万别在学校搞早恋，男高中生都不是好东西，你可别找到他。 云建威终于把电话摁挂了，他讪讪看着齐峰，齐峰一走过来，端张椅子坐下。 什么打架？ 没有，是别人打架，我没参与。 云建威只好硬着头皮解释，他只是小小起了个事端，后面的事他的确没参与，这话应该也没说错。 别人为你打架？ 不是，哎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 云建威本来不想和齐峰提起这个，他讨厌周母，不想和他哥聊讨厌的人，齐峰的思路却突然不知道差到哪条道上。他皱着眉看云建威，忽而想起什么，迟疑问， 谈恋爱了？ 我没有，我找谁谈恋爱去啊？ 云建威脑瓜嗡嗡的，他哥又不做他男朋友，他跟空气谈恋爱吗？齐峰却很认真道， 如果是和男生的话，还是再等长大一点再考虑吧。 云建威气呼呼看着齐峰，红着脸鼓起勇气说， 你放心吧，我找男朋友的标准都是按照哥哥你来的，要求高着呢。 我？ 齐峰愣了一下，云建威的小心脏咚咚跳，觉得自己表达的这么婉转，他哥应该不会听懂。他瞅一眼齐峰，清嗓子， 对啊，我就喜欢像哥哥这样长得又帅还学习好的男生。 齐峰被他逗笑，拿过湿纸巾低头耐心给他擦手。 哼，别找哥这样的，什么都不懂，只知道念书，也没见过什么世面。 谁说的？你念过那么多书，那可都是你见过的世面，好多人都见不到呢。 嗯，你说的对。 齐峰想了想，仍不放心，问云建威， 学校里有没有人欺负你啊？ 谁敢欺负我？我可凶了。 云建威做小老虎状和齐峰比划，齐峰笑着握住他的手腕，叮嘱道， 有什么事就和我打电话，我会第一时间赶回来。 云建威顺势靠在他哥胳膊上撒娇， 那我要是想你了呢？ 那也给我打电话，哥陪你聊天。 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，年纪一点点长大，云建威心中的躁动和不安也在发芽生长。齐峰不在身边的日子，他越来越容易感到孤独和想念，而齐峰每次回来陪伴他的时光又那么短暂，那感觉就像有一颗好吃的糖拿到他面前，每次都只给他舔一小口就走，除了勾得他更想吃以外，根本没有解馋的作用。云建威心想，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让他吃到这颗糖呢？ 云建威在乡下玩了一周，启程前往首都参加国际高中生传媒比赛，比赛为期三天，云建威回临安市收拾好行李，和他哥乘坐飞机前往首都。 云洪洲要上班，只能委托齐峰陪儿子去参加比赛。云建威和出门旅游似的，带了个大行李箱，打扮得新潮亮眼，和他哥一起在首都机场下机。齐峰拿着他的行李箱跟在后面，自己只背了个简单的黑包，身上照旧挂一个他弟的水壶。云建威每天都会喝很多水，只要外出就会随身带个装满水的水壶，走哪喝哪。酒店就定在比赛主办点附近。云建威一进房间就跑到床边，把包里的东西全倒出来，翻出自己手机，一边喊齐峰， 哥，今晚我约了小兰姐姐一起吃晚饭。 好啊。 齐峰在外面一边应他，一边整理行李箱。